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很不喜欢参加一种活动，叫什么？叫做福音奇袭。为什么呢？其中原因当然是因为传福音很困难，这样大部分人听到都不太会有什么好的回应。那另外原因是因为我不喜欢福音奇袭之后的感恩分享，因为在我有记忆以来，其实福音奇袭我几乎没有带什么人信主，所以感恩分享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别人传福音传的比我厉害，这样为什么他们都可以带人信主，然后我不行？我不知道对你来说会不会也有类似的经验。另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你带信主的门徒，然后当他分享他的信主经历的时候，你会不会很期待他听见他说，哦，都是我造就者为我做什么，所以我才能够信耶稣，哦，都是小静静学长，哦，他对我好好，哦，送早餐给我，哦，爬堂，如果不是他对我这么好，我就不会信主了。你如果在台下你听到台上的人分享这样子的话，会不会觉得很爽？爽死了。但问题是，我们要想上帝开心吗？另外，当你面对身边一些比自己优秀的人的时候，也卷哥卷姐，然后你自己可能是中下这样子，你会不会觉得不太敢跟对方传福音？会觉得我拿什么来说服他接受我的福音？这样是不是会觉得我一定要够优秀到一个程度，否则我不够说服力？这样以上讲的这些，你们一定都知道有鬼，不然我今天不会拿来讲。那感谢主，上帝的话有解答。感谢主，我们今天在这里参加 LTI 学习如何传福音造就门徒。但是我告诉你，撒旦魔鬼最讨厌你们这种人。什么人？就是愿意不以福音为耻，单单传讲基督的基督徒。所以今天早晨，让我们透过神的话来坚定我们传福音的心。我们先一起祷告。主，今天早上当我们打开圣经，打开耳朵的时候，求你格外的保守我们的心，赐给我们谦卑聆听的耳朵，让我们的心能够领受，能够回应。主啊，我们最需要的是你的话。愿圣灵充满我们，愿圣灵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愿圣灵保守孩子的传讲。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我来念主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十七节。基督差遣我，不是要我去施洗，而是去传福音，不是靠着智慧的言论去传，免得基督的十字架失去了效力。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对走向灭亡的人来说是愚笨的，但对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经学家在哪里？今世的辨识在哪里？神不是使属世的智慧变成了愚笨吗？因为在神的智慧里，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然不能认识神，神就乐意借着所传的愚笨的道理去拯救那些信的人。犹太人要求神迹，希腊人寻找智慧，我们却传扬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看来是绊脚石，在外族人看来是愚笨的，但对那些蒙召的，不论是犹太人或希腊人，基督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笨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弟兄们，你们想想，你们这些蒙召的，按人来看，有智慧的不多，有权势的不多，出身尊贵的也不多，但是神却拣选了世上愚笨的，使那些有智慧的羞愧。他也拣选了世上软弱的，使那些刚强的羞愧。他也拣选世上卑贱的和被人轻视的，以及算不得什么的，为要废弃那些自以为是的，使所有人在神的面前都不能自夸。你们因着神得以在基督耶稣里，他使基督成了我们的智慧，就是公义、圣洁和救赎。正如经上所说的，夸口的应当靠主夸口。这是主的话， Amen。 这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是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那通常保罗写信给这些教会，都是要处理教会的一些狗屁倒灶的问题，这样。那哥林多教会其中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分党结派，他们各自拥护自己喜欢的领袖。那这个是人非常自然的罪性。我们人很自然就是会倾向把焦点放在人的身上，特别是那些能力突出的人，而忽略我们真正该注意的耶稣基督。那保罗就反问他们：你们受洗是归入保罗的名下吗？保罗为你们钉十字架吗？答案当然很明确，不，受洗是归入三位一体的真神的名下，而唯有基督为罪人钉十字架。 那十四节保罗甚至为着他没有为很多人施洗来感恩，这样有点奇怪，帮别人施洗不多多益善吗？为什么为着没有为别人施洗这么多来感恩？他不是在否定洗礼的重要，而是要强调谁施洗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是传福音，因为那能够拯救人的是福音，而不是洗礼。洗礼不能拯救人，洗礼只是一个人信仰外在的标记。洗礼很重要，但是它的重要性不会高过福音本身。所以七节保罗说，基督差遣我不是要我去施洗，而是去传福音。所以这是哥林多前书一个简单的背景。再来是七节的后半，保罗说，我去传福音不是靠着智慧的言论去传，免得基督的十字架失去效力。智慧言论是什么呢？指的是当时在希腊文化中非常流行的哲学语言，还有辩论的技巧。当时的人着迷于这种辩才无碍的技巧和哲学思想，并且以此为傲。甚至当时教会里面非常有可能有这样的领袖，他在方面非常的擅长，所以人们就高举他。但保罗说，他不是靠这些流行的技巧口才去传福音，他是用平时的语言传讲直白的信息，就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二十二节保罗说，犹太人要求神迹，希腊人寻找智慧，这是他们所想要的。但是保罗说，我们却传扬钉十字架的基督。为什么呢？为什么保罗他不是没有学问的人，但为什么他仍然选择传讲这么直白的信息？他说，免得基督的十字架失去效力。这什么意思呢？基督的十字架免得他失去效力，意思是免得有人将信主，一个人信主归功于传道者的口才和智慧，而非于单单归功于这十字架的信息本身。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不需要依靠人的帮助，不需要人用华丽的辞藻来行销它，不需要人用辩论技巧来说服人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本身就是最美最吸引人的信息，世界上没有任何的好消息比福音还要来得更美丽。你打从心里的对这件事情阿妹吗？保罗曾经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在腓立比书提到他在加玛列门下受训，但他就是拒绝依靠这一些，他定义让福音本身成为他传讲耶稣的焦点。所以对传福音人来讲，对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来说，你有学问也好，没什么学问也好，你是卷哥也好，你是吊车尾哥也好，都没有关系。你像保罗一样有学问也好，你像彼得一样没什么学问也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所传讲的是否是合乎圣经的十字架福音。这可以给我们一个应用，我们不要想要用福音以外的东西，不管那是你的成就，不管那是你的善言善行，来行销福音，包装福音。我们当然需要有好行为，我们当然需要靠主多结果子，但是我们不要用这些东西来包装行销福音。有些人常会问，我要怎么传人家比较容易接受这样子？其实这个问题是问错问题。福音不会让人家比较接受的，除非圣灵感动那个人。我们当然要有智慧的传，我们当然要避免不必要的冒犯，我们当然要挪去一些传福音不必要的拦阻，当然要尽可能解释让对方理解，但是这些都不等于福音会更容易被接受。加太书的第五章，保罗说，如果我仍旧传割礼，割礼是当时犹太人他们最喜欢的，他们觉得就是要守割礼，这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犹太人最喜欢听这些，但保罗他不传讲这些，因为这些东西否定了福音。所以保罗他说，如果我仍旧传这些割礼，那么十字架讨人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意思就是十字架的福音就是讨人厌的，除非圣灵感动，否则绝对没有人会接受，在座的你我绝对不会接受，除非圣灵感动。我们要对福音的信息有信心，福音的信息是最美的。Be confident in the gospel itself. 既然福音本身充满了吸引力，那么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被吸引而接受呢？显然不是，经验上来说不是，圣经上来说也不是。第十八节是答案。保罗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对走向灭亡的人来说是愚笨的，但对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来说却是神的大能。 同样的福音，同样古老宝贵美丽的十字架福音，为什么听在有些人的耳中他就是会接受，会视他为神的大能，为什么对另外有些人来说就是会视为愚蠢愚笨而拒绝呢？十八节给我们答案，会有不同的反应，不同的理解，不是因为传福音的口才智慧如何，而是因为这个人是得救或者是走向灭亡。他那里讲的得救的英文是翻成 being saved， 正在被拯救当中，而灭亡也是用一个进行是 perishing。 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得救的，或者说正在得救的，另外一种叫做走向灭亡的。他是哪一种人会决定他对福音有什么反应？走向灭亡的人视福音为愚笨的，因为他死在罪恶过犯中。以弗所说的第二章让我们看见，没有信主的人是死的，死在罪恶过犯中，服从天空执政掌权的邪灵，放纵肉体的私欲，随从世界。他在灵性上是死亡的，他是盲目的，是瞎眼的，所以他不会接受福音，他不会承认自己有罪，不会承认自己多么的需要基督。我们在信主以前都是如此。但得救的人，他已经蒙圣灵重生，圣灵赐下信心给他，所以他就会接受拥抱这彰显神大能的福音。所以第二章的四节那里说，属血气的人就是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他不接受神圣灵的事，反倒与为愚拙，唯有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所以一个人对福音的反应取决于他是否受圣灵感动，被圣灵重生，成为一个正在得救的人。而二十三节跟二十四节第一章也提到类似的观念，保罗说，我们传扬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看来是绊脚石，在外族人看来是愚笨的，但对那些蒙召的人，基督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同样的福音对于其他的人是愚笨的，但对于那些蒙召的人，基督是神能力，神的智慧。蒙召是指圣灵在那个人心中大有能力，不可抗拒的呼召他，使他必然悔改归向基督，挪去他心里面那石头般刚硬的心，并且赐下肉心给他，以西结书所说的。而这就像二章五节保罗所说的，你们的信不是凭着人的智慧，而是凭着神的能力。所以一个人能够接受基督，不是因为讲的人多厉害，而是因为神的圣灵已经感动他，呼召他，重生他。而一个人若拒绝福音，也不是因为一个人讲的不好，而是因为这个人是正在走向灭亡，圣灵并没有如此的感动他。所以成功的见证是什么？不是这个人一定要信主，成功的见证是我们靠着圣灵的大能，单单传讲基督，并将结果交托给神。神的拯救早在一个罪人回应福音以前就开始了，是圣灵先感动你，呼召你，你才会相信。神的恩典先于我们信心的回应，因此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可以指着传福音给他的人夸口说，哦，是因为他做得好，干得好，所以我会信。没有，断乎没有。罪人之所以得救，唯独上帝的恩典。那有些人会说，我传他都不信，来来来，牧师你来传，他一定会信。来来来，你口才比较，他一定会信。没有这种事。就算真的事情好像这样发生了，也不是因为那个人比较厉害，那只是圣灵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工作。所以对我们来说，你要思想第一个，如果对得救人来说，福音是神的大能，神的智慧，那么在座的弟兄姐妹包括我们都是得救的人，对你来说，福音是神的大能吗？是何等的荣耀宝贵，值得你夸口的好消息吗？你是否不以福音为耻呢？就像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说的，我不以福音为耻。那后面他解释原因，他说为什么能够不以福音为耻呢？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福音不是人的发明，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不是可有可无的，福音是要拯救相信的人。当你对福音有这样子的认识的时候，相信你就能够不以福音为耻，越来越勇敢的向人传福音。我们不要把任何人信主归功于人讲的多厉害，或谁的见证多好，谁的见证多感动，也不要刻意的好像让自己见证一定要非常的赚人热泪这样子。见证的重点是自然就好，自然的分享上帝如何带领你认识他， 最终人能够信主，不是因为你讲得多感动，而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圣灵不可呼召，不可抗拒的呼召人归信。人能够信主，荣耀唯独归给上帝。我们不要窃夺那单单属于上帝的荣耀。即使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眼中是这么的愚笨，即使保罗传讲福音的方式是这么的朴实无华，但上帝就是乐意用这样子的方式，这样子的信息来拯救罪人。十九节保罗他引用旧约，他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神使属世的智慧变成愚笨。好，那这个意思并不是否定属世的智慧，属世的智慧也是上帝所赐的，属世的智慧也让我们生活带来许多便利，上帝透过属世的智慧赐福我们许多。别的不讲，你有 iPhone 是属世的智慧，对不对？不会嘛，对不对？所以保罗在这里不是否定属世的智慧，他的重点是在21节，重点是世人凭自己的智慧不能认识神。属世的智慧可以带给我们极大的祝福跟便利，但是他没有办法让人认识神。所以21节保罗说，神就乐意借着所传愚笨的道理去拯救那些信的人。这世上的智慧不管多么的高超先进，不管对世界有多么大的贡献，都无法使人真正的认识神。所以罗马书第一章保罗他说，虽然人的眼睛看不见神，但是神的能力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因为神已经借着他所造的万物叫人晓得神存在，然后人没有任何借口可以说，哦，上帝我不知道你存在。保罗肯定每一个人都知道神存在，透过神所造的万物。但是人是堕落的，所以人的内心会压抑这个关于神存在的知识，而拒绝认识神，不断的否认神。其实人世间所有的智慧啊，都是在发现上帝的创造。所以有一个神学家就这样说， Science is to discover God's mind in his creation。 科学是什么？科学就是在发现上帝创造一切的时候，上帝到底在想什么，为什么上帝创造你的盲肠？以前人家不知道，就觉得盲肠是垃圾这样。后来哦，大家发现了盲肠有一些功效，割掉盲肠人好像比较容易生病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透过科学在发现这位上帝是有多么的奇妙美好。但是对于不信神的人来说，他即使发现这一些，他也不会将这些发现归荣耀给神，也不会因为这些奇妙的发现就俯伏敬拜神，不会的。生物学家即使发现细胞的构造多么精密复杂，他也不会因此认识那创造生命气息的上帝。天文学家即使观测到最美丽的星斗，他也不会因此认识那创造诸天铺陈满天星斗的上帝。属世的智慧不足以使人得救，上帝唯独透过他所启示的十字架福音，讨人厌的十字架福音来拯救人，让人真的认识他。这信息看似愚笨，但却是上帝乐意使用的方式，还让人谦卑，不能够夸口自己的智慧。所以弟兄姐妹，不用担心你不够聪明，不用担心你口才不够好。当然如果你可以进步，尽量进步，但是如果你已经努力了还是那样子，那没有关系，不用担心。当你面对那些比你聪明、比你优秀、比你辩才无碍的人的时候，你不用担心不知道怎么样跟他们传福音，你就是单单传讲基督。或许你没有像别人一样的聪明智慧，或许你的成就比不上别人，但是你有那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福音。天上地下除了耶稣的名之外，没有别的名人可以靠着得救。福音是他们最鄙视的东西，但却是他们最需要的好消息。而你拥有这最他们最需要的福音。上帝没有要求，上帝从来没有要求我们一定要有很优秀的世俗成就才能跟别人传福音。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哦，这个人见证好棒，为什么？哦，成绩很好，哦，为什么？因为很聪明，哦，因为表现很厉害这样子。但问题是，这种见证真的是所谓的好见证吗？我要说不一定。你不需要有这一些，你仍然能够跟别人传福音。你跟别人传福音只需要一个理由，就是你已经拥有了福音。只要你是基督徒，你就拥有了福音，而上帝就是乐意使用我们去传。吊车尾的人可不可以跟卷哥传福音？当然可以，甚至你可以跟卷哥见证说，你看我即使吊车尾，耶稣是我的喜乐。 我承认我读书有时候不认真，但耶稣就是为我这样的罪人而死，而耶稣会继续帮助我成长。你所见证的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这位拯救你出死入生，而且会继续不断改变你的主，而不是你自己多厉害。你厉害，非基督徒比你更厉害，不是吗？我们不要自以为比上帝聪明，有时候会企图用十字架以外的东西要带人信主。有一次一位弟兄他跟我说，他说当初带他信主的人啊，并没有特别跟他讲耶稣怎样怎样怎样的，他说那个人只是对他特别好，然后他就信主了这样子。然后他还说一句，他说哦，如果当初那个人一直跟我讲耶稣，我想我就不会信主了。这句话有没有问题？我反问他，那如果当时异端也对你很好，甚至对你更好，那我想你应该就变成异端了，因为你的信心是建立在那个人对你多好，而不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老实说，他根本没有好好听见福音，然后上帝仍然怜悯他拯救他，这是神的恩典，只是他搞不清楚状况，却一直归功于别人，却否定了十字架的福音。一个人信仰的根据不应该是基督徒的表现多好，虽然那一些会帮助我们做见证，我们要分清楚这两个东西的不一样。好见证、好行为会帮助我们向别人传福音，但是这不等于别人的信心是建立在我们的好行为、好见证，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如果一个人只是因为你的行为多好多棒，然后他说他信主，那么其实这种信心是虚假的，是肤浅的。真正的信心必须建立在十字架的福音。所以罗马书十章十七节，保罗说：“信心是从所听见的道而来，或是和本翻译成信道从听道而来。所听见的道是借着基督的话而来，而基督的话就是十字架的福音。”保罗传福音的另外一个特色是他不讨人的喜欢。第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犹太人要求神迹，希腊人寻找智慧，我们却传扬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看来是绊脚石，在外族人看来是愚笨的，但对那些蒙召的人，不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基督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保罗明明知道犹太人就是爱看神迹，但他却坚持传讲钉十字架的基督。这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件绊脚石，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素来所期待的弥赛亚救主是一个大有能力，而且要带领以色列复国的政治领袖。但耶稣这个人出身卑微，无家型美容，长得丑就算了，还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连自己都救不了。对犹太人来说，只有罪人才会被钉在十字架，而且是罪大恶极、罪无可赦的人才会被钉十字架。弥赛亚怎么可能是一个被钉十字架的人？保罗明明知道犹太人就是对耶稣有这样子的观感，但他却坚持传扬这钉十字架的基督，不迎合人的喜欢。另外，保罗明明知道希腊人就是喜欢追求那些所谓的哲学智慧、辩论技巧，而保罗自己是有学问的人，但他就是单单传讲十字架的福音。对希腊人来说，这是愚蠢的。罪人最鄙视、最不喜欢听的，正是他们最需要听的，就是十字架的福音。犹太人想看神迹，我们不要觉得哦，犹太人好敬畏神，好想要认识神哦，所以想要看神迹，不是的。他们想要看神迹是出于他们的私欲，他们其实已经看过耶稣很多的神迹，但却仍然不信。他们其实只是想要要求耶稣按照他们的期待去行神迹，他们把耶稣只是变成一个满足他们感官欲望的小丑罢了。其实他们看过很多却仍然不信。想看神迹不等于想认识神，我们也不要觉得有时候传福音传得很挫折，觉得啊、哦，耶稣啊，你要不要在正大操场的天空就显现你在那边钉十字架，让云排成一个十字架形状，这样大家不是比较会信你吗？我遇过非基督徒问我这种问题啊，说你们耶稣不是很厉害吗？你会怎么回答？如果有这样非常 miraculous 的事情发生，不是比较容易传吗？上帝为什么好像上帝比我们笨一样，我们要教上帝一些传福音的策略？对不信的人来说，即使有神迹也不足以说服他们，反而他们会恶意的用他们已经不信的这种前提、这种 presupposition 去曲解这些神迹。像法利赛人，他们亲眼看见耶稣赶鬼，但他们说什么呢？靠鬼王别西卜赶鬼，他们不相信他是神所差来的。神迹的目的是作为证据，是让那些本来就信的人更加的坚定，但是也成为那些不信的人定罪他们的证据。 希腊人追求智慧，不是因为真的想要找到真理，哇，好像很想要找到真理一样，不是，而是单纯出于对于知识的欲望，但是他们却拒绝了那一切真理的源头和本体，耶稣基督。应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不要一味迎合非基督徒的口味，讲许多他们爱听的东西，这样，大家不要误会哦，我的意思不是说不可以讲他们听了会喜欢的东西，我是说不要只是，好，所以不要误会我。许多人的见证喜欢提自己信主后有什么改变，例如哦，我信主之后脾气就变更好了。本来会对妈妈大小声的，但是现在会买手表给妈妈。我啦，我以前就这样。我信主之后更不忧虑了，我信主之后跟别人人际关系更好了。我会提这些哦，信主之后改变，但这些改变感谢主也是真实的，上帝真的如此的做。但是讲了这些改变，就是不提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未信者听到这样的见证会有什么影响呢？他可能会觉得感动，是啊，他可能会觉得哦。你讲的真的很好，但问题是这样子的感动是出于他觉得这些好处真棒，是出于他也想要这些好处，但却未必是真的想要认识耶稣基督，甚至根本就不是，因为根本没有提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甚至可能让人误以为基督教就是跟其他宗教信仰一样，好人好事好生活好伦理而已嘛。所以非基督会说哦，你们信的真好，但我觉得我不需要，因为我已经够好了。或者他会说哦，你信耶稣你人真好，但是我做不到，抱歉。所以到最后我们的见证变成只是好人好事好生活，却没有真的见证那位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这种没有基督十字架见证，这种 non-cross testimony 可能让人听得很感动，但问题是人感动与否不是重点，这样看棒球会很感动啊，对不对？对不对李渔啊？但并不会使人认识基督。反之，那一些真的忠实的提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见证，可能让人家很反感，但却是真正为基督做见证，也真正能够让人认识福音到底是什么。那一些没有提到十字架见证啊，坦白说，你把上帝把耶稣换成其他的神明、其他的宗教也一样适用。我信耶稣之后脾气又变更好了，那个禅学社就会跟你说：“哦，对啊，我打禅之后我脾气也变更好。”所以我们信的其实差不多的，你知道吗？我有一次在圣道传福音，真的遇到这样子的人，然后之后20分钟，他不断的想要说服我，其实我们信的是一样的。你希望非基督徒听到你的见证，可以更多认识基督吗？如果是，你就一定要提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些没有十字架见证不是不能讲，但是我建议最好是基督徒彼此在一起感恩欢庆数算神恩典的时候讲，这很好。但如果你的目的是要非基督徒认识耶稣基督，那么比较理想的是你要提到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犹太人要求神迹，希腊人寻找智慧，但我们却传扬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你照样造句。破碎家庭的人想要家庭和乐，人际关系不好的人想要跟人际关系更好，但我们却传扬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不是不能讲那些东西，但是不是只讲那些。如果你真的希望人得救，17节到25节，保罗强调别人得救与否不是我们自己多厉害，然后再来后半部26节之后，保罗把焦点从焦点转移到信徒自己本身，就是我们之所以得救没有什么可夸的，不是我们自己多好。26节到29节，弟兄们，你们想想，你们这些蒙召的，按人来看，有智慧的不多，有权势的不多，出身尊贵也不多。简单的说，就是那些蒙召信主的，从人的标准来看，聪明的人不多，有地位的不多，豪门的不多。意思就是，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比较笨，比较穷，比较卑贱，这是事实。这里讲得非常清楚，这是上帝的计划。上帝就是定义让基督徒的群体里面，穷的人、笨的人、低下的人比较多。请问你们在座有哪一个人是总统的孩子？没有嘛，对不对？有哪一个人的爸爸是月入数十亿？有，你也不敢举手这样，但我相信绝对不会是多数。上帝拣选得救的人，大部分看起来都不怎么样。你看那些诺贝尔奖得主，有哪几个是基督徒？其实没几个，大部分是犹太人。当然，这个意思并不是说有钱的人、有势的人就不会得救，这样不是这个意思。上帝当然还是有拣选这一类的人生胜利组得救，但是比较少。重点是，人不能够因为自己的条件就骄傲自夸。上帝不会因为一个人比较优秀就拣选他， 因为在上帝的律法面前，其实人人平等，不管是好人坏人，不管是陈树菊或是陈静心，在上帝的律法面前都一样是得罪神的，每一个人都是犯罪的，都是该受咒诅。我们身上没有任何一丝的好处能够促使上帝必须拣选我们，没有，完全没有。我们被上帝拣选理由不是在我们身上，而是单单出于他至高自由的主权和恩典，这叫我们谦卑。没有人能够跟上帝说，上帝你看我这么聪明，你拣选我会让我可以进攻学术界为你做见证哦，带教授信主哦。没有人能够跟上帝说，上帝你看我是富二代，你拣选我会让教会奉献增加，学生传道会就可以盖宣教中心哦。没有人可以跟上帝说，上帝没有我是你的损失。没有人可以这样对上帝说，上帝不需要我们，是我们需要上帝。感谢上帝，他仍然爱我们这些不配得任何好处的罪人。应用，我们不要因为有时候一些有名的人、有势的人信主，我们就觉得、哦、基督教好像可以扬眉吐气的这样。然后长期以来，基督徒都觉得自己好自卑，什么我们人就是又穷又笨又低下这样，没几个有钱人。然后一时一个名人、一个艺人信主，就觉得哇，基督教终于吐一口气了这样。不要有这种观念。我们当然应该为了那些有权、有钱、有势、有名的人信主感恩，因为他们灵魂得救，这是唯一的理由。但是你不要觉得教会，不要觉得我们基督徒，不要觉得我们做见证要靠他们。一个戏边就是戏上的边缘人，信主会让你比较高兴呢，还是一个戏学会的会长信主会让你比较高兴呢？我盼望你同样高兴，因为他们的灵魂同样有价值，因为上帝同样爱他们。上帝不会因为这个人是戏学会会长就爱他过于那个戏边，不会的。如果你常感到自卑，这段经文应该成为你的安慰。大部分的圣徒都是比较 low 的，大家跟我一起说，大部分的圣徒都是比较 low 的。但上帝就是爱我，愿意爱我们这些 low 人，愿意拣选我们。你会自卑，通常是因为你觉得希望透过自己有些什么、会些什么，好让你自己觉得自己是个有用的人、有影响力的人，自我感觉良好一点。但是抱歉，不管你多厉害，你仍然都是得罪神，都是该死的。但上帝竟然爱你、拣选你，竟然把他宝贝的独生爱子耶稣给了你这个只配得地狱的人，包括我也是。还有什么能够比这个更让我们得到安慰呢？求主帮助我们，每当我们默想这拣选的真理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充满感恩，而轻看那一些让我们感到羞辱的事情。最后，单单靠主夸口。既然我们不能夸别人，也不能夸自己，那我们还能夸什么呢？我们不是最喜欢夸了吗？我们还能夸什么呢？保罗引用旧约耶利米书九章二十四节说，夸口的应当靠主夸口。你不用靠基督徒一人夸口，你单单靠，你也不应该单单靠主夸口，或者翻译为在主里夸口 ，boast in the Lord， 意思就是我可以大声的说，主啊，有你真好，你是我的一切，我没有你不行，我可以没有一切，但是我不能没有你，我有你，你就是我最大的满足，我一切的快乐、满足、安全感都从你而来。保罗要求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单单夸主就好，如此就可以避免教会的问题，就是高举人而造成教会分裂，造成比较竞争的罪恶。为什么我可以在主里夸口呢？保罗提出三个理由。第一，三十节保罗说，你们因为神得以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是靠着钉十字架耶稣而得救，没有错。但是我们之所以可以信耶稣，这个信也完全出于他的恩典。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因着信，这一切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我们得救所需的一切，包括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代赎，包括圣灵感动我们使我们有信心，没有一样不是从主而来。所以你能够得救，单单夸口主的恩典。三十节，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就是圣洁、公义和救赎。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这智慧指的是什么呢？从刚刚讲的上文来看，其实就是指救恩。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就是上帝拯救我们的智慧。 而这智慧有三方面：圣洁、公义、救赎。我简单讲这三个。第一个，基督是我们的公义，就是神称我们这些不义的人为义人。我们的生活始终充满了许多的不义，但是上帝却让我们在他面前有完全公义的地位。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任何的公义，而是因为耶稣基督完美的公义归算到我们的身上。所以上帝就好像戴着一个墨镜一样，耶稣就是那个墨镜，透过墨镜看我们，所以我们就是那个眼镜的颜色。所以上帝透过耶稣看我们，就看我们为完全的公义。这是何等值得感恩的事情。第二个，基督是我们的圣洁。基督不但使我们有公义的地位身份，他也必定让我们的实际生活越来越成圣，也就是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称义必然伴随着成圣，这两者都是基督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不要觉得好像称义是靠耶稣，成圣就要靠自己，很可怜这样。不，两者都是基督为我们买赎而来的恩典。所以说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他生命一定会改变，因为这是一个 package， 有一就有二，有称义就一定有成圣，没有成圣就代表没有称义。生命都没有改变的人，其实我们很需要问一个问题：你真的有信主吗？所以圣灵小舍有一句话讲得好，那一些自称基督徒却继续不断犯罪的人，很有可能不是基督徒。第三，基督是我们的救赎。基督透过他的受死与复活，他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还是会犯罪，是的，至死方休。但是跟你信主前不一样的是，你信主前是只会犯罪，你做再好的事情，你都不会是荣耀神，所以仍然是在得罪神，用最好的行为，最大的得罪神。但是信主之后就不一样了。信主之后，你虽然还是会犯罪，但是你已经不再受罪恶的捆绑，已经脱离罪恶的权势，你已经不再像被毒枭控制一样，只会听毒枭的，而是你可以靠着圣灵选择不犯罪，不再像过去一样只会犯罪。所以基督用他的宝血为我们赚得公义、圣洁、救赎。基督他自己就是我们的圣洁、公义、救赎。你除了基督之外别无所夸，唯独基督是你所当夸口的。你敢对别人说有耶稣真好吗？你不一定真的很大声讲，那你敢在心里打从心里认定说，你们这些没有耶稣人，我觉得你们真可怜，我希望你们像我一样有耶稣就好了。求主帮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下宝贵的福音，我们最不配得的耶稣基督，谢谢你赐给我们。主，谢谢你赐给我们传福音的使命，帮助我们因为认识福音多么的美好，帮助我们认识耶稣，你就是为我们神命的救主，上帝就是透过乐意透过这样的方式来拯救人，所以我们就不以福音为耻，单单传讲基督，并且福音耶稣成为我们最大的满足、盼望、所夸口的对象。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